上阅读。北京时间22点整。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拜腾携手首款可驾驶概念车拜腾 Concept 在北京举行了拜腾中国的首映礼，这也是拜腾 Concept 首次于国内公开亮相。拜腾 CEO 兼联合创始人毕福康博士表示，拜腾是一个根植中国、布局全球的品牌。拜腾 Concept 是一辆豪华智能的中型 SUV， 整体拥有阳刚硬朗的外形设计，采用了诸多高科技的细节特征，营造出十足的未来感。车内配备了多块显示屏，包括取代了传统中控台的超大共享全面屏、驾驶员触控屏以及后排娱乐系统的两块显示屏。据悉，拜腾首家品牌店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于上海开业，未来品牌店陆续在中、美、欧三大市场落地。拜腾还宣布已与苏宁、百度、中国一汽等多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日前，威马汽车旗下首款量产车型 EX5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于一款智能纯电动紧凑型 SUV， 售价为16.65万元到29.88万元，补贴后售价为9.9万元到21.63万元。该车目前采用订单销售模式，于4月20号晚22点在威马电商平台正式开始预订，预订金额为3000元。新车预计在2018年下半年开始交付。截止目前，威马 EX5 已获得了超过20000台的预售订单。由于全车交互智能引擎的驱动，让使用增添了无数的归属感和仪式感。通过专属人脸识别技术，输入你的威马 ID， 让每一台 EX5 成为你的专属座驾。具有学习功能的导航软件，想你所想，自然语音智能交互与你所求。OTA 整车系统自动升级，确保你的用车体验不断被优化。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车谈一周秀，我是赫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哎，今天这个车谈一周秀，我们来聊一聊一些最近比较热火的电动车。 我特别觉得最近特别热的事儿就是，赫儿，你前一段时间是考古去了是吗？ 对，这个算是考古吗？就是去踏了个险。 踏了个险啊。是参加了个什么活动还是个节目什么的？ 是参加了一款新的节目，等新节目出来的时候会跟大家说的。先去拍了个先导片，在贵州。 那个，这出去考古，然后你前两天发那个车，我觉得我也挺有意思的。 我跟你说哈， 你这一下就跨越了大概能有上万年。 我真的是，我觉得我像穿越了一样，因为我飞回北京的第二天就参加了一个车的试乘活动，然后呢，这个车老师也去了，车老师参加的是他的发布会，我去参加了他的试乘。 你知道你给我一个什么感觉吗？你一个是在过去，一个是在将来，你压根没有在现在。 真的是一部分跟化石待在一起，一部分跟科技待在一起，我都要分裂了。我们先说这款车啊，我跟老车同时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车就是拜腾的概念车，拜腾的 Concept。 对 这一款车呢，我觉得非常的好玩了。我不知道老车参加的发布会什么感觉啊，因为我是试乘，我见到这一款车的时候我觉得哎呀，大玩具啊。 对，这车呢当时在周五，就是那天是一个中国的首次亮相， 对， 也是礼拜五嘛， 中国首秀， 对，它是在一个礼拜五。然后呢，这个车当时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近距离的观察，只是远远的首先看到它的外观。 那你别说了，来，赫儿。 这个车特别特别的可爱。首先我们知道拜腾从一开始他发的一些官宣图上啊，就是他那个49寸的大屏、 你知道吗，他在那个美国车展、美国的那几个车展亮相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很多的媒体老师他们拍的小视频发在了我的微博上，是我这辈子点击率最高的小视频。 对，因为这个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很简单，这完全是一个概念车的一个造型。我从来没有试过说哪一款概念车是可以让我们试乘的 啊。 对， 比如说我差不多，我也没有说有概念车的试乘的， 对吧？那这一款拜腾 Concept 的车型呢，会在2019年量产。那量产的时候跟我们这一次的试装车可能会稍有一些就是改进吧。但是 那肯定的。 对，但是 屏幕会留下吗？ 当然会了，这个我问过了，大概85%还是一样的。 最起码得多一对后视镜吧，你看这概念车现在还没后视镜。 但是这个后视镜他说是不会有的。 也是你想想，这车人家主打的是科技和那种智能。 既然老车说到后视镜了，我就给你解释一下，它是不会有后视镜的，因为它后视镜的那个边上是有一个摄像头的。 对， 它会通过摄像头投放在你的那个49寸的大屏上。 49寸大屏一定会留吗？ 那是必须的， 会 的，那是必须的。所以这没车，这车要没有那49寸的全面屏的话，我觉得它的亮点就少了一半。 你知道老车参加完发布会回来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吗？他说以后别在我面前提大屏行吗？ 是， 这才叫大屏， 别叫大 屏。就是大屏给我不是大屏，这拜腾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就是哪哪都是屏。 还有哪有屏啊？ 包括它的这个， 它的方向盘中间有一块8英寸的屏。 哦，这个我知道 啊。然后主副驾驶后面头枕各有2块屏。 这个我也知道。 这个是娱乐的， 这个、还不够吗？你还想要什么屏？ 还有多少个屏？ 还有哪有屏？ 然后这个车的外观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前车灯上，它那个前车灯其实是有会说话的。这个会说话不是真的发语音啊，就是说如果在这个车没电的情况下，车灯的显示跟满电情况下车灯显示是不一样的。 哦，就我上车之前，我一靠近车， 对， 我缺电了， 一个显示说它现在车辆的一个状态，这是它车灯的亮点。 我记得当时我在观察美国那个车展上的车型，它是在那个主驾副驾那儿门板上会有个手机接口，然后操控很多东西都得把手机放上去弄，是吗？ 可以的，但是这一次的试装车上还没有这个增添，就是完善这个功能。对，量产车的时候他说是会在门板上有一块是放手机的。那这个手机呢，你通过跟拜腾的这个车的一个 连接， 然后你可以通过手机去调节你的座椅位置呀，然后去调很多你车辆的设置啊。那这款车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人脸识别功能，就是你走进它之后它会识别你的脸，然后将你的信息就是反映到这个车里边，把这个车调成你的专属座驾。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啊，爸爸跟妈妈会分别开这个不同的车，会分别开这款拜腾的车。但是呢，你们的肯定驾驶习惯啊、座椅调节呀、喜欢的东西都 不 一样。 这座椅 不 能瞎调，瞎调容易误会。 真的会。 你说万一充电的时候把座椅放倒了，是吗？ 这车还有很多这种类似于我们现在手机上的一些功能，它都能够一个映射吧，那叫。就是比如说有一个驾驶员的健康信息诊断， 哎，对 啊，就是你当时开车的时候，你的心跳啊、你的血压、你的脉搏啊，都会在大屏上显示。 而且它这个它不是有一个49寸的全屏吗？它其实把这全屏分成了三块。你主驾驶前面呢，其实是一个就像我们正常的那个操控屏一样，可以显示油表啊，然后各个方面的东西。那中间的一块屏就相当于我们的中控屏。那最边上的那一块屏其实是一块娱乐系统屏。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音乐啊什么的，然后同时这三块屏是可以随意切换的。 说是2019年会量产这个是吗？ 对，2019年会量产。那同平台下，对，这是一辆 SUV 嘛。现在我们看到这款概念车，其实它同平台下还会出轿车，就是 Drop 2跟 Drop 3，是轿车跟 MPV 的车型。 这个就是 Drop 1了呗。 对，它应该是 Drop 1。所以会在陆续的时间段跟大家见面。 好， 然后这款车其实有蛮多亮点，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再继续说一说。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 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逐荒漠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拜腾的 Concept 这款车型啊，这款车真的是太好玩了，它没有门把手的。它的门把手是按钮， 不隐藏式的是吗？ 不是隐藏式，它只有按钮、啊、你按那个按钮，它的车门就自动弹开了、 啊、是在里边是吧？ 是在外面，是在 B 柱上。 对， 还有指纹识别吗？ 没有指纹识别。 哦，吓我一跳。 只有按 钮。它是有个密码吧还是什么？ 也没有，反正我的那个试装车就是你按一下、 那个、 它就弹开了、这车门就开了、 那有可能是识别你身上有钥匙， 然后你下车的时候、也是一个按钮、你就下 车 了。车 里边 是车里边的那个门板上，对， 也是像屏幕似的、 也是，对，是它的那个就是我们正常扶手的、 我看那个它车里边啊，它有一个摄像头是干嘛用的、就是照往，就是人家摄像头不都冲前吗？它冲着、冲着咱们驾驶席这边。 这个就是刚刚老车说的，有那个就是健康检测呀、然后人脸识别呀、对，它还支持一个就是手势的一个控制。 哦，就是中间这块它有个摄像头啊。 对， 就是、 它可以识别你主副驾驶的手势设置。其实是、 下一手 它不只是一个摄像头， 是 它是旋转，分别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是识别副驾驶的，一个识别主驾驶的。然后你的手摊开。是一个什么样的指令，然后握紧是一个什么样的指令，选择是一个什么样的指令、 那以后可以自定义吗？比如说跳一首，跳一个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然后他就说那个把副驾驶的弹出去。 这不会的。我其实问过一个问题，我说因为他主副驾驶都有识别的话、主副驾驶不会打架吧？他说不会。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其实刚才赫尔介绍的那个呢，用他们官方的称谓呢，叫五维识别。 对，就手势控制嘛。 对，它一共是有面部、触摸、手势、语音和智能这五种，整合在了一起，所以说我们管它叫五维识别。 对 啊，这个已经是非常智能化的了。我们说现在在电动车领域，我们常提到的可能先进一点的，像特斯拉，这是代表嘛、但特斯拉可能还没做到说这么像拜腾里面 这么全面的， 这么全面和丰富。对 对。 然后呢，刚才我们介绍了很多它技术方面的东西，可以再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当时在这个亮相的这个发布会上面，拜腾的几个合作伙伴，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你像百度，苏宁，然后再加上中国一汽，百度嘛，大家都知道它有个阿波罗计划，那这个阿波罗计划能够为这个车辆，尤其是电动智能化这种出行方面提供很大的一个数据支持，很多厂家包括之前的那个风光啊，都用到了百度这个合作，再就是苏宁，这个是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一种营销模式，以后可能我们买车不需要去现场了，真的是像网上啊或者是怎样的 电商平台， 对，全新的一种模式。再一个就是一汽集团呢，是参与到它的一个第二轮 B 轮的一个融资里面，为拜腾能够提供这种全新的一个生产营销，我估计有可能啊，它可能会作为拜腾的一个代工生产。 但这个现在都只是一个框架式的一个合作协议，所以我们可以持续关注。刚刚老车打断我了，其实它的亮点我还没说完，就是它的前排座椅是可以有一个12度的旋转调节的，就主副驾驶有一个12度的旋转调节，你可以按一个按钮，然后主驾驶和副驾驶就是12度旋转到后面去跟你去跟你后排的成员去聊天。对，让整车有一个一体感。还有一个最好玩的就是这个车的氛围灯是坐在车体里的。 啥意思？ 就是它有一个 氛围灯 横线，不是，它有一个横线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线条的一个灯，我本来以为是车里的某个灯投射到地面上的，但事实上它是镶嵌在地面里面的。 哦，它是等于说地面上也有氛围灯。 对，它就是地面的一个线条的一个氛围灯。 而且它不是投射，它就是灯。 它就是坐到车内里边的。这个我觉得 这倒没有什么吧，我觉得 挺意外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车是这样做的。 有些功能我们觉得还是挺好，但有些功能 但是就会让你觉得是 我倒不觉得这种的很高科技。 我是觉得女孩对这种细节就觉得、 哎、可能、 哦、好亮 眼，可能小细节， 老男人请走开， 对， 一点儿 再 不浪漫。 我跟你说，买这种车的人还真多数是打引号的老男人， 不可能。 你让贺这种人，你说让他去买这个电动车，那、哎、不可能。 我们俩今天中午讨论了，你跟我说，你说你会不会选电动车？你告诉我不会。我说那你会不会去摇新能源号牌？在北京，你告诉我不会，肯定没什么摇燃油。你跟对新能， 但是是这样啊，这是未来车的一个趋势。 哎、 还有，其实我们现在一提到新能源车，我们就想到特斯拉、嗯。那我们都试驾过特斯拉，特斯拉急加速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眩晕感。 哇，这个吧。我给你的意见就是慢开有慢开的效果，快开有快开的效果。 对呀、啊，但是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完全没有缓冲，所以这一次是唯一一次让我能试概念车的机会，所以我就做了试乘了。这个拜腾的急加速竟然一点眩晕感都没有，这让我 那是他调的， 你 那是他调节的。 对呀、 啊，我跟你说，他 肯定是调节 的， 他 为了这种，他为了给你带来一个很舒适、很愉悦的一个驾驶感受，哎、他不会给你搞出很激烈的模式，像特斯拉那个狂暴加速，那不可能。 你知道特斯拉那个两秒的加速是得1.9秒， 但是你要看到这款车的参数之后，你就会想到，如果这个车真的量产之后。它的那个加速成绩和那个加速感不会比特斯拉差很多， 所以我就想知道它量产之后的加速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就不用想说是电动车这种大电池的电池组了，你就想想我们的那个民用的那个电动自行车，那种加速，说实话，其实在做的好的那几个品牌里面都很不错的。 是这样，因为其他的媒体老师也试驾了。 嗯， 大家可能现在对于拜腾的 concept 的概念车还有一些疑虑，就是第一是在隔音上面， 噪音很大， 噪音和隔音上面，这个比较担心。然后第二就是可能就是像老车说，它的后期的运动模式还是舒适模式这个东西究竟怎么样？ 对， 所以这个车呢、是我们在车展上也能看到，对吧？然后这个车在2019年量产的时候，会在这方面有所改善，因为我也问了，因为我们试乘之后的那个噪音，我们当时就有问了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现在的噪音这么大，那量产之后会不会也是这个效果、他说现在这是试装车，我们还在调试、在量产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改变。 好，我们也期待吧，我们也期待拜腾这个 Job One 是吧、 嗯、 早一点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嗯、 然后大家也关注这个品牌吧，确实高科技十足。当然、 我真的觉得这个车挺好玩、那全景天窗真的太全景了。 你们这得19年是吧，我一会儿给你们说一个现在就能买着的，而且倍儿便宜，而且科技感也挺强的。 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咱们车谈一周秀，我给你们接下来说一个咱们现在就能买得着的啊。 好， 已经上市了，威马 EX5。 哦， 对吧， 我知道。 这个当天应该上市那天在朋友圈都刷屏了， 对，它已经出售价了，主要是 对售价16.65万到298.8万， 但是它现在出了一个就是国补跟地补之后北京的这么一个售价， 最便宜的9.9万元到21.63万元。 嗯， 首先啊，我说这么大个的车目前在国内的市场上就没有卖的这么便宜的。 嗯， 同样续航里程的车型可能现在要卖到12-13万左右。 嗯， 那么现在它已经刷新了一个价格的新低，而且这台车型上又有很多的东西让你们都很期待。有哪个呢？ 比如 就像贺刚才说的那个人脸识别系统。 对，这车也有。 它也有，你上车之后座还帮你调。 嗯， 对吧。 嗯，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的智能互联系统，比如说它这个综合来讲怎么样吧，它现在在车里边能控制家里的电器和家居，而且现在和小米家居已经合作了，就比如说我在车里边直接下一个语音指令，家里边可以开空调，可以怎么样，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它还有那个交互式的前照灯，它的那个 logo 啊，包括整个的灯都会随着一些它的情况去来做一些改变。然后还有隐藏式的门把手。 对，这就是跟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纯电车未来车的一个概念是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不一样在哪儿吗？它量产了，它有资质，它已经能交付了。 它有大屏吗？ 有啊 有啊， 还是带旋转的。 你这是这样的，它这个屏我怎么讲啊，它这个屏并不像你那个49寸那么大。 它12.8， 它是12.8，而且 但是 它这个屏幕其实也不小了。 对， 但是它会根据不同情况，比如说正常的竖过来的话， 它是给你导航啊，或者咱们日常使用听歌什么的。但是你要调成这个影院模式的时候，它里边有很多模式可以调。当时在发布会上的时候，他们就用那个就是整个的片子来展示了一下影院模式。影院模式他们会把这个空调开启到适应的温度，车里边的灯光啊调调暗，然后把这块屏幕横过来，然后里边的音响系统调好，然后把座椅给你放倒，方向盘还要收回去，然后整个给你调最好的姿势让你来看电影。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影院模式，它在整个的车辆的系统当中还会预设很多，比如说什么在怎么样的舒适的驾驶模式，还是怎么样的。另外在发布会现场它有个挺有趣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强调它的车辆是有生命的。 怎么讲？ 是会呼吸的一台车。 这怎么说？ 他们会通过很多你日常的使用的细节，把车里边的东西给你做一个调节。比如说， 就是把我的日常行为习惯移植到了车里边。 就像这样吧，我比如说我们经常听有一些歌，欧美流行音乐，然后比如你下次再开这个软件的时候，他会给你推一些类似你喜欢听到的歌曲。 这个其实拜腾也有做到，所以其实我在看这两辆车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现在的这种电动车好像这个方面人机交互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会根据你的喜好去推荐你想要的东西，包括歌包括电影。 然后你那个多少钱？我这个就直接能买了。 对，你这个唯一好的直接能买， 而且特别便宜。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稍微的说点这个可能也不叫泼冷水吧，就是现在啊，我们刚才介绍两款这个车，一个拜腾，一个威马，我觉得这个车里边有些功能在目前看来，我觉得在我个也是个人吧，并不是特别觉得主流或者是一种受欢迎的 这种东西， 或者说或者说它只是停留在了一些简单的功能的升级，比如说我们听歌的喜好，我们日常行为习惯的一种喜好啊，给你旋转个大屏啊，或者这种的。 红城，你有没有发现，老车的所有的观点都是一个很难，就是停留在不想改变的这么一个 去小小的执拗一下。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拜腾没有后视镜，那全靠两个摄像头来取代。如果这个电子元件我们都知道它有故障率的，如果它一旦坏掉了，你并线怎么办？安全谁来保证你？ 你看啊，当初 这个肯定是一个。 当初是这样，当初林川跟我们说过一件事儿，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他在买显示器的时候，他选择买那种大的方的显示器，然后液晶的特别薄，也稍微会贵一点。然后他就问，他说那个销售员也问，哎，您为什么买这个老呢？他说我这个不怕坏吧？那你说那个那么薄，多容易坏的？然后当时销售员跟他说了一句：“你怎么老想它坏的时候呢？”任何一个产品在升级和过程当中，你那个玻璃就不坏了是吗？ 啊， 那个玻璃 我的意思是有了这个之后，它能多一个保障，在摄像头失灵的话，最起码我还有一个最基础的东西来保障我的安全，因为这跟安全挂钩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可能刚才没有完全表达清楚，就说这些东西我说了，它只是一个目前来看一些基础功能的简单升级，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说那种叫什么上升到一个很高的什么互联网科技啊，或者说一个就说这个东西你仔细想想它确实挺花哨的，很好，也是我们用一个拥抱的态度来欢迎它，但你又仔细再去想想这个东西到底在我们日常开车出行的这一段15公里、50公里这 当初最早一代智能手机出来的时 候，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帮助？ 我是觉得老车什么东西啊，它都有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让它一步到位，这只是一个过程。 当年智能手机出来的时候，最早是塞班系统，应该是偏智能手机。塞班系统现在还在吗？你用的是不是苹果？你用的是不是多 app 系统？你的 app 现在是不是已经也在慢慢的在强化？ 但是 现在的 Siri 照第一代是不是也厉害了很多？ 可我从来没用过 Siri， 你没有用不代表别人没 有。就是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啊，我们是用一个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这没问题。我只说它现在的有些功能在大家在这个厂家。 行，拜腾的流媒体护视镜如果坏了之后，帮弹出去伸出来个镜子让你看一下，行吗？ 没有， 不就成本吗？ 其实我觉得老车也确实是代表了一部分比较保守的这样一个汽车人的一个状态。那可能我们年轻嘛，我们接受新鲜事物的时候，我们看到就觉得哇，好棒啊，好好玩啊。那老车可能更多的就是担忧了。 哎呀，反正我觉得啊，科技的发展慢慢的真的会给咱们的汽车市场 一定会越来越优化的，这一定是大趋势。 而且我们今天提到这两个品牌作为互联网汽车的比较优秀的代表的品牌，他们应该会给传统车企好好上一课， 至少比乐视好吧，人家出东西了呀，对吧？ 好好好， 不是概念，对吧？